今天是腊月二十九，二月十四号，你知道大年三十 特别的一天哦。 本来就大年三十是前一天，然后还是个二月十四号，但是同学们，狗年怎么能有二月十四号呢？你们想想这句话，狗年不可以有二月十四号 哦。对呀，这好像不太合理， 对不对？没有，开玩笑。相信此时此刻有很多的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或者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他们可能在回家的路上，这个家有可能是老家。请问你们的 WiFi 还好吗？欢迎来到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今天呢，在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很多人都已经休息了的日子当中，两个小时的节目依然由我们来陪伴大家。周三依然还会说到一些母婴的话题，在我们的主屏幕全景的下方已经写出来了。我们今天要聊的跟母婴相关的话题是，家里如果有老人是说方言的，会对孩子以后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有影响吗？ 很想开启这个话题的讨论。 为什么要深吸一口气？ 没有啊，我没有任何反应。 一会儿要听你好好来举例哦。 好呀好呀。 也欢迎各位通过各路的互动的平台，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同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家里正好有老人是说方言的，因为我其实从小就是在方言的环境下长大的， 但你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啊。 受到很大影响，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我小时候讲的普通话我自认为很标准，因为我们江苏很多的方言，就是没有江苏话这一说，就无锡、苏州，甚至是无锡的县级市宜兴，还有江阴， 都是不一样的吗？ 完全彼此都听不太懂，虽然都算是吴侬暖语那一类的， 而且离得都很近啊， 很近，就是30公里以内吧。但是就我们那儿语言非常多，所以就是我们会有南方的口音在，但是其实并不影响你日后如果你从事这个职业，比如说让我从事主持人这个职业，我可以通过一系列专业的培训把这个普通话调整的相对标准一些，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 对啊， 我都已经人如靠近广一开虽然来了个无色无， 完全没有听懂哎。可以翻译一下刚才说的什么吗？ 我刚刚说的就是我到现在依然可以讲一口非常流利的无锡话。 你脸都红了，好可爱。 其实我讲无锡话不是很标准，但是就吓唬吓唬你们北方人还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现在回家的话，还可以跟他们就是 就没有办法对答如流，就是我要就是过脑子 想一下 、对。好吧，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博的视频的直播平台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先来进入的第一个环节是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母婴的方面有什么样的资讯跟您分享。因为快要春节了嘛，所以很多宝宝们终于可以在家里面和亲爸亲妈在一起共度每天的24小时了。对，我知道这时候很多辣妈哭爸们脸上流露出的可能不是慈祥的微笑，而是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因为大部分当妈的人都会觉得说，哎，上班虽然很累，但是可能带孩子会更累一些，所以春节期间要怎么样给你的宝宝做一些好吃的，他们不能像大人一样大鱼大肉嘛，对不对？所以这是需要学习和准备一下的。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给各位准备的很多，适合不同年龄层的宝宝的一些辅食。首先推荐给各位的这个第一项是适合1岁半以上的宝宝，因为他们呢需要在三餐之前增加一些点心， 真的是很麻烦的小孩子。 他们要长身体嘛，那么在家就可以轻松做的宝宝版的铜锣烧，健康又美味，可以用它来填饱宝宝的小肚子，来 听起来就很好吃哦。 怎么做？这个叫红薯铜锣烧，糖就是很微量，就1.5克，可以忽略不计。 里面还放了牛奶，很健康，还有低筋面粉、酵母粉。 这基本上给小朋友做点心，就是用不着用很大的碗，也不用很大的量，就给大家做多少吃多少，吃多少做多少，小块一点就好。 做多少吃多少， 做一大块就脸要大， 够吃。 其实所有的工具就只要一个平底锅基本上就可以了。 哇，好 小哦，它其实一个的大小就是用一个勺子稍微大一点点， 可能也就跟咱们顶多跟咱们拳头一样吧，跟女生的拳头一样大， 用小火煎一分钟左右。 嗯哼，搅红薯泥，把红薯切成很小的块，这样煮熟以后呢会比较容易搅匀一些。然后把这个红薯泥涂在饼的中间，就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一起。 哦，好好吃啊。 我觉得这个很健康，就通常宝宝能吃的东西， 嗯， 像你这样的健身达人也是可以吃的。 对， 低糖、低盐、低油脂， 对，卡路里也很低。 对， 但是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就是如果在过年回家的时候，每天带娃已经很累的情况下，你还愿意用这些复杂的工序来给孩子做这些点心吗？ 我会愿意。 真的吗？ 因为做饭的时间我就可以说，爸爸快点，我要做饭了。 做饭的时候你就不用带孩子了。 这是刚才推荐给大家一岁半以上宝宝可以吃的红薯铜锣烧，嗯，就很像那个哆啦 A 梦里面那个铜锣烧，只不过哆啦 A 梦那个里面是用的红豆沙。 嗯， 红豆沙这个事情呢，做起来就相对麻烦一些。 对， 有的孩子可能对红豆会 过敏， 过敏啊，嗯，还有那个皮不吃啊，种种的。但是红薯就相对会比较温和一些， 是的， 但是口感也会有一点点微甜，所以宝宝应该会很喜欢。 嗯。 接下来继续来跟各位推荐的这一款辅食呢，入口即化，据说好吃到爆，而且不用黄油也不发面，超级简单的一款辅食，叫做香脆芝麻小饼干， 感觉也很适合我吃。 来看看怎么做。 好， 今天教大家做香脆芝麻饼干，宝宝的零食自己制作，吃了放心，跟我一起开始吧。首先将鸡蛋磕入碗中，打成蛋液，倒入准备好的100克玉米油搅匀，再倒入糖粉80克，继续搅匀。搅匀后筛入低筋面粉150克，拌至无干粉的状态，再倒入黑芝麻后搅匀。准备好裱花袋，把搅拌好的面糊倒入袋中，再剪一个小孔，慢慢地把面糊挤到饼干烤盘上。将上下火160度预热，预热好后烤15分钟。香喷喷的芝麻饼干就做好了，自己做的吃了放心，孩子爱吃更欣慰，赶紧试试吧。 这个芝麻饼干是那种手残党也可以做的， 对，因为它其实不，你这个形状不好看，但是吃起来味道是 OK 的。 不，形状一定要好看，不然孩子不会爱吃的。 哦，真的吗？ 哦， 那就可以，其实自己在家里可以买一些那种可爱的卡通的模具来给他做。 对， 要多做一点，因为大人可能也会跟着一起吃。 但是就是这个唯一的问题，因为它烤成饼干嘛，嗯，所以就是你用模具挤的时候不要挤太厚，太厚的话可能就会像那种手指什么黄油饼干之类的。 哦， 嗯，但是如果万一你做完以后孩子不是特别感兴趣怎么办？ 自己吃掉啊。 你可以考虑交给邻居家的小朋友， 装在他们的盒子里面，然后让邻居家小朋友拿给你们家小朋友。 这样的话他就会爱吃了吗？ 小朋友通常都觉得别人的东西比较好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 我还没有发现哎。 我们家真的就是在家里面从来不吃零食， 哇！ 就是一去什么早教机构，什么金宝贝啊、蓝奇之类的，然后看到他们那儿摆的那种最普通的薄脆饼干，就每次去都只要吃。 但是我在家就不会吃， 并不会想到要吃，所以这就是孩子的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所以大家可以去摸一下自己孩子这个这个套路，然后你去这个顺应着他的这个习惯去喂他一些这种还比较营养的一些小零食、 嗯、 因为一岁半以上的孩子我们刚刚说了嘛，三餐之间要加一顿小点心，所以一天基本上就是两顿小点心。 对， 所以教给大家一个铜锣烧，一个芝麻薄脆饼干，够你春节期间用了吧。接下来还没完，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一岁半以上的宝宝可以做什么样的好吃的、嗯、接下来就是针对相对小一些的宝宝的辅食推荐了。这一道呢是五六个月的宝宝的辅食，叫西兰花土豆泥。 西兰花土豆泥也很适合健身的人吃呀。我都咽了一个口水、哎、 就因为你脑子里全都是健身的自己，然后我脑子里全是孩子、 啊、 我们都吃。因为西兰花这个蔬菜，据说实话它营养很丰盛， 对， 可是它的口感会有一点奇怪， 嗯， 就很多小朋友可能会不太愿意接受，所以你把它跟土豆泥放在一起，而且加上五六个月的孩子正好是吃泥的阶段、嗯、 稍微中和一点那个味道。 对对对，其实烹饪出来的香味还是很足的。 嗯， 我们来看一看这样一道适合五六个月宝宝吃的西兰花土豆泥要怎么来做。记住给他们做的时候一定要拿少一点的东西，就是西兰花只要拿一小颗，就是不是那一大颗，是那一大颗里面摘一小朵就够了。 很少哎。 对，因为他根本吃不了几口，而且这个泥也不能给他冷冻起来、嗯、再接着吃。西兰花煮的时候尽可能煮软一点，这样它就颗粒感没有那么足。接下来是把土豆泥土豆切成小丁儿，和西兰花的小花儿放在一起，再多煮一会儿，放在一个类似筛网的东西里面，把它碾成沫沫儿，然后用勺子刮下来。 非常少哎。 其实家里如果有那种烹饪加搅拌一体的辅食机的话，其实就可以一步完成。 对， 嗯，非常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这个因为土豆泥本来就带一些就是那种鲜香味儿， 嗯， 然后西兰花呢它有比较重的自己的一些清香味儿，所以这两个味道放在一起，你放心好了，烹饪完了以后你会有一种想要吃的冲动。 会的，而且一定要趁热吃、嗯、我觉得应该是还不错。而且五六个月的孩子他们还没有见过太大的世面，没有尝过太多东西， 对， 所以这个应该他们是没有问题的。 对、嗯、通常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说辅食什么时候开始添加，理论上说是六个月，但是孩子和孩子之间不一样， 嗯， 你不用一定要，不是说一定要卡到五个月31天的第二天才给他加辅食， 不用，其实还是看孩子的发育情况，而且有的孩子长牙会比较早，所以可以稍微早一点。 是、嗯、而且当你发现大人在饭桌上吃饭，小朋友在边上已经开始咽口水吐唾沫的时候， 对，就观察他有没有想要吃东西的这个欲望。 对，我们家就是4个月的时候加的辅食。 4个月的时候开始加的吗？ 4个月先给他加米粉、 嗯、 对，先给他尝一点 纯白米糊，对不 对？ 对， 纯米的就是米糊，就是调的稍微稀一点，就能那种流起来那种质地的， 很馋、哎、 很馋。就他那时候还不太会吞咽， 他四个月看你们吃饭就已经会啊那样了吗？ 就会咽唾沫，就感觉再不给他吃点东西，那口水就会流出来的那种状态。哎，所以家长不用太去苛刻这个时间，一定要非常精准，因为每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的生物钟、 嗯、 孩子在自己出生的时候没有带表，没有带日历，所以呢还是要通过家长根据他的一些行为情况的一个观察、嗯、去确定每一步怎么样去往前。 是的， 当然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来随时咨询我们。我们还在继续进行的是潮流风向标的资讯环节，接下来要讲到的是跟礼物相关的，因为春节期间可能很多人要走访一些亲戚朋友家、嗯、然后有些家庭里面会有小朋友，所以送什么礼物其实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情。 很头疼，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咱们已经有孩子的人来说还好，但是如果要是没有生过孩子的朋友们送给咱们的礼物，通常会有点，就是他们可能精心挑选一番，但是我收到的时候表情可能就是 嗯，那你能说一下的时候什么让你的礼物吗？ 没有，就是因为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是那个很著名的那个爬行垫儿，我大概收到过四五个一模一样的。因为那个东西很， 你是说那个就是脚踢有琴键，然后 对，就是那个东西。然后因为它不是在很多的那个， 是被昆凌带火的， 对。 然后 很多软件上都很红， 某个品牌嘛。后来他就代言了那个品牌， 对。所以呢，然后那个东西又很大，然后可能看起来又比较好看，所以朋友们在选择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可能他们不知道，其实每家一定是会有那个东西， 就已经人手一个的这样的东西，可能就不用再去。由你劳烦你来买给他们了， 或者是送给你的东西跟你的孩子的年龄根本就不符。比如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闺蜜，然后她很精心的给我们家女儿买了一套非常好的那种就是小公主的那种一套换装的东西，但她至少要两三岁才可以玩，一直到现在还是落土的状态，就是摆在那个地下室里面没有办法拿出来。 明白。所以通常有朋友会问我说，哎，我们有个朋友他的宝宝百天了，我要送他什么礼物，我都会告诉他说尿不湿。 对， 这尿不湿是一个不会有人抗拒的东西。 对，真的，你可以送我一箱尿不湿，我非常开心， 因为它是消耗品。 可是有些人就会说，那尿不湿我该给这个孩子买什么号呢？ 对，号，这就是接下来的一步，就是你问清楚他的体重。就是宝宝基本上只要用体重，一岁以下宝宝只要用体重来衡量，就可以基本上不会错的买到尿不湿了。而且如果你真的无法确定的话，那你就比你内心预设的那个号再多买大一个号。 对，反正早晚能用得上。 对。但是牌子接下来又说牌子了，说那买什么牌子呢？这个时候就要说一个就是百害无侵的这个牌子了，就是很多超市卖那种什么，有些品牌什么金装、铂金装什么的，那个我不太建议，就得买进口超市有的那个牌子。 哦，我知道， 具体哪个就不说了啊，你们可以私下咨询我们。好吧，那么一岁左右的宝宝挑礼物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呢？我们这里有一段视频来告诉各位怎么样去精心的为宝宝挑选适合他们的礼物。大家说一岁的宝宝正好是处于一个好奇和学步的状态，所以呢送他玩具的时候要选择一些能够满足他们好奇心的玩具。比如说一岁到一岁半呢，可以选择一些积木类的玩具。那如果你非要给他们装扮，就是买衣服买鞋子的话，也可以买一双学步鞋，但买鞋子最好是建议让孩子能够到现场去试一下。 对， 餐具也是可以作为礼物送给宝宝的。这个时候宝宝已经开始想要自己去抓握那个勺子了，所以有一些勺子会设计成它那个弧度是方便于宝宝自己能够送到嘴巴里面去的，所以那样的餐具其实是更适合他们的。 是的， 这是一些简单的小的提示供大家参考。如果你身边正好有朋友大概孩子是一岁左右的话，如果你最近要选择礼物春节去看望人家的话，可以去通过这几个方向去选。 我和袁一的孩子刚好也都是一岁出头哦，所以 我要准确的说我们家孩子是一岁七个月。 一岁七个月了吗？ 对呀，一岁七个月了，今天14号哈，马上就一岁七个月了呀。 我还以为是一岁六个月 耶，因为马上是18号了。你们家是一岁四个月？快 没有啊，一岁两个月。 哎，不是比我们晚三个月吗？ 是2016年12月吗？ 哦，是12月晚四个月。好，你们听清楚了吗？欢迎各位继续通过 FM98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是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稍后进入的主话题，今天要聊的是家里如果老人说方言会不会影响孩子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这个太有得聊了， 一会儿见了， 一会儿见 回来。 为什么？

先去过几年夏天，再回来过春节也不迟。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泰国北部的一朵玫瑰——清迈。 清迈的二月还处于干季，雨水不多，不过气温不低，阳光充足，去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和防晒的准备。二月平均最高气温大概会在30度上下，平均最低气温15度左右。小城清迈适合年轻人冒险，也适合老人和孩子休闲。先来说一下冒险，那一定要说的是丛林飞跃，顺着铁索从一棵树滑翔到另一棵树，在丛林高处就像泰山一样荡来荡去，那真的是刺激到不行。再加上动辄就数十米的垂直下降，哇，尖叫指数真的要爆表了。再来说点适合孩子的，比方说夜间动物园，可以在夜里坐上动物园的小车，去和狮子、老虎、长颈鹿来一个亲密接触，既神秘又新奇。另外呢，还有在大象营里给大象洗澡、看大象表演等各种和大象亲近的活动，小朋友一定会开心到爆。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在清迈古城里参观大大小小各种寺庙，在夜市里逛吃逛吃买买买，然后有时间再来享受一下正宗的泰式按摩，这难道不就是度假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吗？ 好，那说到这里呢，想必大家这个假期已经计划好了要去哪里，不管去哪里总是要吃好喝好玩好。祝大家节日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的辣妈代表王毅，我相信已经有很多家庭已经带着孩子已经出行了，所以如果这个春节或者是临近的时候，你有一些带孩子出行的计划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晒一下你们的全家福。 反正我看完这个视频，只是觉得很饿。 因为去泰国本来就是吃吃喝喝的东西都非常好，只不过带小朋友的时候就是注意他有一些海鲜的那个煮熟的程度啊什么的，或者有些宝宝是不是对海鲜是可以接受，对，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但是像一些夜间的动物园呐、包括那边的气候啊什么的，对于小朋友还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水果。 是的，他们吃得很开心。 是，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主话题了。家里如果老人说方言，对于孩子会不会有影响？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因为很多妈妈都会担心说方言太小众了，咱们国家现在推广普通话，而且全世界人都在学中国话，就是以后孩子注定肯定是要说一口相对标准的普通话的。 对， 所以妈妈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说出来的那个口音当中带有地方太浓重的特色， 没有人会这么希望。 对， 但是有的时候在就是特家庭当中，可能确实没有办法避免这个问题， 因为家里面的成员一定有可能会来自五湖四海。 对啊，这个你不能没有办法避免掉、 而且方言只是一方面，像如果有一些国际家庭，他会有说英语的，对不对？ 那这个很好， 你看你看，主要对外了，这必须批评你啊。其实英语的口音他会也会有方言啊， 是， 比如说澳大利亚人的口音是一方面，印度人也会说英语啊，也不一样啊，是不是？英语和英语也有差别，所以 every day， 所以我们说的方言还不只是局限于就是中国话的这个方言当中，就包括外国的语言也算。所以到底家里面同时说几种语言或者是口音会不会有问题呢？其实首先要给各位辣妈伙伴们吃一颗定心丸，这是不会有问题的。反而一定程度上是有一些好处的。 真的吗？是不是会让孩子的语言天赋变得更强？ 因为孩子他从出生开始就属于一个开放的 open 的状态，他像一个海绵一样吸收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语言对于他们来说也是这样。 他可以随时切换吗？ 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可以练习出这样的切换的能力的。因为我们稍后会讲到啊，就是孩子，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图表吧，既然你那么感兴趣的话，这个图表上讲到的是孩子在7岁以后他的语言的能力就会大大减弱。所以7岁之前，你看 native 到 3 to 7 years old 这个阶段，其实他是一个语言天赋很强的一个状态，7岁以后就开始走下滑线了。所以如果7岁之前让他接触很多种语言的类型的话， 反而对他有好处。 对，其实是有好处的。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呢，是来自这段时间比较流行的一个演讲，叫 TED 的演讲。里面提到了几个很有趣的实验，实验就验证了婴儿其实就是具有天才的语言能力的，而婴儿从出生的时候开始就是属于一个世界公民的状态，它是完全 open 可以去适应各种各样的语言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演讲。 want you to take a look at this baby. 我们要一边来看视频，一边来翻译一下。 And the skin you love to touch. 展示了一个婴儿。 But today I'm going to talk to you about something you can't see. What's going on up in that little brain of hers? 今天要说的是这个婴儿的小脑袋瓜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Modern neuroscience are demonstrating to us that what's going on up there is nothing short of rocket science. And what we're learning.Is going to shed some light on what the romantic writers and poets described as the celestial openness of the child's mind. 其实婴儿的脑袋里面有一种非凡的通慧。 It's a mother in India, and she's speaking Koro, which is a 这个妈妈讲的是罗马语。 And she's talking to her baby. What this mother and the 800 people who speak Koro in the world understand that it. 这个语言其实只有没有多少人在讲这个语言，于是他们就必须要给这个孩子讲这个非常非常小众的语言。 Why is it that you can't preserve a language by speaking to you and I, to the adults? Well, it's got to do with your brain. What we see here. 这就是我们刚刚展示那个图表。七岁之前，孩子的一个语言能力是非常高的。 Look at your age on the horizontal axis. You've done that. And you'll see on the vertical your skill at acquiring a second language. The babies and children are geniuses until they. 婴儿和孩子他天生就是语言天才。七岁以后呢，语言的系统就会下降。青春期之后更是衰退，所以咱们那个时候是五年级开始学英语，其实是晚了的， 已经衰退了， 应该幼儿园就学。所以他的研究的是第一个关键时期，婴儿是如何试着掌握语言当中那些语音。 We'll have a model for the rest of language, and perhaps for critical periods that may exist in childhood for social,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So we've been studying the babies using a. 他们一直在研究婴儿使用的技巧，也是全世界在使用的一个技巧和所有语音的一个基础上，让婴儿坐在父母的腿上，训练他们听到某一个音节，然后婴儿就会转头。如果转头，黑盒子就会亮，盒子里面会出现一个敲鼓的熊。 What have we learned? Well.Babie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what I like to describe as citizens of the world. They can discriminate all the sounds. 就讲到了所有的六个月左右的婴儿都是世界公民，他们可以测试，可以听到各种各样语言当中的音节和语音。 We can discriminate the sounds of our own language, but not those. 但成年人只能够区分自己所熟悉的那些声音。 When do those citizens of the world turn into the language-bound listeners that we are? And the answer: before their first birthdays.What you see here is performance on that head. 这个扭头测试的效果，用来测试日本东京和美国西雅图的婴儿，让他们听到 ra 和 la 两个发音的时候，去做出反应。对于六到八个月的婴儿呢，他们测试结果完全是一样的。两个月之后会产生一些明显的变化。美国的一些婴儿对于这个音节掌握得很好，可是日本的一些婴儿对于这个音节掌握得不是很好，因为这两个音节是在英语当中使用比较多的。那么在这两个月的关键时期当中发生了什么？就是从六个月到八个月这个阶段。第一是婴儿不断地专心听大人说话，并且在做统计。他们统计这些声音。 So listen to two mothers speaking motherese, the universal language we use when we talk to kids. First in English and then in Japanese. 就是两位妈妈其实对孩子说的都是亲情语言。首先，现在在说话的是美国的妈妈。 哇，大きな茶色いお目目、そして綺麗な黒い髪。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speech, when babies, 他们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宝宝你好可爱呀。 Statistics on the language that they hear, and those distributions grow. And what we've learned is that babies are sensitive to the statistics, and the statistics of Japanese and English are very, very different. English has a lot of 英语当中有很多 R 和 L 的发音。日语的分布图里面发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Group of intermediate sounds, which is known as the Japanese R. So babies absorb the statistics of the language, and it changes their brains. It changes them from the citizens of the world to the culture-bound listeners. 就婴儿在长期听自己的身边的人在跟自己讲话的时候，他在进行一个数据的统计。统计，其实跟概率是有关系的。 真的是天才耶！ 他习惯了某一种概率的发音以后，他就开始。区分出自己这个文化的语言和其他的语言不一样的地方。 We're arguing from a mathematical standpoint that the learning of language material may slow down when our distribution stabilizes. It's raising lots of questions about bilingual people. Bilinguals must keep two sets of statistics in mind at once. 就是学习两个语言的人脑子当中必须要有两组统计数据，并且要任意的去切换，这决定于他们和谁去交流。 So we asked ourselves, can the babies take statistics on a brand new language? And we tested this. 他们还测试了婴儿可不可以统计出一种全新的语言。 In the critical period, we knew that when monolinguals were tested in Taipei and Seattle on the Mandarin sounds, they showed the same pattern. 6 to 8 months, they're totally equivalent. 2 months later, 对于说普通话和说美国话就英语的时候，六到八个月的孩子表现出来的统计数据是基本一样的。 Babies during this period to Mandarin, it was like having Mandarin relatives come and visit for a month. 然后让某一个说普通话的亲戚和这个婴儿。相处了一个月，经常用普通话来跟他说话。 小熊七七在这里，一个绿色的圈圈，绿色的圈圈，绿色的圈圈，转一下，转一圈，嘿，一圈，再一次哦，转一二三。 So what have we done to their little brains? We had to run a control group to make sure that just coming into the laboratory didn't improve your Mandarin skills. So a group of babies came in and listened to English. 另外一组婴儿呢，在这个一个月时间里面就只听英文。 But look what happened to the babies exposed to Mandarin for 12 sessions. They were as good as the babies in Taiwan who'd been listening for 10 and a half months. 也就是说，之前那个六个月大的美国宝宝，在听了这一个月的普通话以后，他们的普通话听普通话的水平已经可以跟刚才那个将近一岁的中国宝宝已经是一个水平了， 说明学习语言能力确实很强。 So we ran another group of babies in which the kids were get the same dosage, the same 12 sessions, but over a television set. 这些婴儿是上了十二节的课。 And another group of babies who had just audio exposure and looked at a teddy bear on the screen. What did we do to their brains? What you see here is the audio result, no learning whatsoever, and the video result.No learning whatsoever. 只听音频和视频的宝宝们是没有任何学习效果的，统计出来。 The social brain is controlling when the babies are taking their statistics. 所以这个语言的方式是跟，比如说你给他看小猪佩奇学英语， 我刚想说到这个问题。 对，不如你身边有一个人不停地在跟他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说英语。 为什么呢？你会看视频，不是也是小猪佩奇在跟他叨叨叨叨叨吗？ 也是声情并茂，对不对？ 对呀。 但是实验的结果就是这样啊。音视频的东西和一个真人在他身边叨叨叨叨叨， 还是不一样。对于孩子来说 ，accuracy with regard to spatial and millisecond accuracy, using 306 squids, these are 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s to pick up the magnetic fields that change as we do our thinking. We're the first in the world to record babies in an MEG machine while they are learning. 还把宝宝放在一个类似大脑 CT 的那个东西下面，去测试他脑电波的一个变化。这个孩子只有六个月大，他正通过耳机去听多种语言。 他会随着语言当中的一些提示去动他手上那个玩具，好聪明啊！ 而且，就他没有受到一些影响，他就自己还是在玩他自己的，但是同时也在听。 The auditory areas light up, and then subsequently areas surrounding it that we think are related to coherence, getting the brain coordinated with its different areas, and causality, one brain area causing another to activate. We are embarking on a grand and golden age.Of knowledge about the child's brain development.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see a child's brain as they experience an emotion, as they learn to speak and read, as they solve a math problem, as they have an idea. And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invent brain. 基本上从这一段 Ted 演讲当中总结出的几条规律。第一个是刚才一直在讲到的，就是孩子有学习语言的一个关键期，七岁以后呢，学习另外一种语言的能力就会大大减弱。 是的。 第二个关键点是孩子可以区分所有语言的所有声音，尤其是一岁以前是黄金的时期，但是成年人是完全做不到的，因为我们会受到这个文化的局限，只能区分出自己语言的声音，但是分不清外语的声音。 第三个规律呢，就是婴儿会对一种新的语言进行统计，接触多了他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就是沉浸式的教学嘛。实验也发现说，美国和中国的婴儿在6个月大的时候对于普通话的反应其实是差不多的，刚刚那个实验里面讲到了。但是如果任其发展， 对 一个按照美这个英语的方向发展， 如果一直听不到的话， 对过2个月美国孩子因为听不到普通话，和中国孩子相比对普通话的反应的敏感度就会大大降低。 哎，但是呢，当8个多月的美国孩子和中国的老师一起面对面上了12次的普通话的课之后，2个半月以后，他们对于普通话的反应竟然和从小一直听普通话的同龄的中国的婴儿是一样棒的。 嗯嗯，所以那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不管你在他们面前说了什么，他们都会去统计这样的一种语言。所以孩子尤其是1岁以下的孩子是最有能力去学习多种语言的。 好棒啊，所以我就在想，你说是不是现在在孩子1岁多这个阶段就完全可以让他们去上那种外教的课，他虽然还不太会讲话，但是他其实对他的语言的能力和一些就是切换能力是有很好的影响的。 对，嗯，而且我觉得你不用上外教课，就是以咱们现在这种80、90或者是70后的大妈姑爸们的英文的水平，简单的交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简单的还可以， 你不可能给他很复杂的指令，嗯，所以简单的指令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你可以用中文说完以后你再用英文说一遍， 嗯， 其实他是完全可以习惯。 那你现在在家会对马修有这种习惯吗？ 会，偶尔会有，会有，会有，也不能叫偶尔吧，有时候吧。 嗯， 我当然是觉得中文的基础是很重要， 是， 但是我也是觉得不能错过他这样的一个语言自如切换的一个黄金时期。 对呀，啊，既然现在是天才，就要把自己的这一点利用起来呀，啊。 对，要好好的充分利用孩子这一方面的特性。 嗯， 那接下来就会有爸爸妈妈要问了，说那讲方言孩子会不会弄混？就是有些家长讨厌方言是因为孩子的语言系统好像错乱了，就比如说他跟你说一个，我以东北话来举例吧，因为东北话比较有标志性哈，嗯，比如说那天我在外面带马修玩的时候，有一个小姐姐大概是4岁吧， 嗯， 她就是一看就是跟姥姥姥爷长大的，姥姥姥爷说了一口很地道的东北话，所以小朋友讲的也是东北话，他就会说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哦， 是这样讲话的。那这是因为他已经过了那个语言的切换的自如切换的一个黄金期了，所以他可能已经算是定性为就是 稍微有点回不来了，有一点点 就需要板一下了，嗯。但如果他是一个小年纪的小朋友，就是1岁左右刚刚开始学话的小朋友的话，他有时候可能知道说我想说你别过来了，那他会想一想你别，或他会有这样一个卡顿的这样一个的阶段，哦，所以这是让很多家长觉得很头疼的一件事情。说如果孩子出现这样的卡顿，需要思索一下这个环节，是不是就说明他已经语言系统混乱了？ 是有点可怕，但因为其实咱们两个的孩子目前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嗯，所以也不太清楚， 他们还不会说话。 对呀，啊， 对对对。那其实呢，没有这个语言系统混乱这一说，因为小朋友其实进入了一个语言的敏感期， 嗯， 他需要一个认知和辨识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也需要观察和消化一些词汇， 嗯， 然后去他的大脑当中产生一些关联。 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家长发现了孩子有这么一个卡顿的一个情况， 就不用太着急。 那用不用告诉他，比如说这个音是对的，要强调一下， 你可以强调，嗯，然后这样可以帮助他建立这样的一个关联， 哦， 但是你想他原来只说一个语言是用这样的一部分时间，以及他学了2个语言他要互相产生关联，那用的时间一定是后者会相对要更多一些。 是， 所以你要允许你的小朋友在语言萌发期敏感期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表现出对于各种语言切换和关联的时候用的那个时间，你要给他足够的这样的空间。 对，总之就是要淡定的面对，不要太过于着急。 是，嗯，而且再举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小语种吧， 嗯， 咱们除了英语以外有法语啊，有葡萄牙语，有西班牙语，很多这样的小语种专业当中也不是只招北京孩子吧。 啊，对呀， 啊，全国各地的孩子都可以考小语种， 啊，哪儿的孩子都可以啊。 对呀， 啊， 所以这个多语言对他们的学习来说并没有什么， 嗯， 没有什么压力。 人家也许也学得很棒啊。 对，可能会学得比说标准普通话的孩子说的还要棒。 对啊， 那这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真实存在，但有可能被我们辣妈酷爸们所忽略的一个最最真实的一个案例。 嗯，不要过于担心。 是，那么 当然了，家里有老人说方言，对于孩子语言系统的一个建立呢，可能产生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小小的有趣的故事。 嗯， 我们稍后呢可以通过各位的案例，还有我们主持人的案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说一说生活当中有意思的跟孩子说话跟方言有关的故事。我们稍后在下一个整点6点的时候继续回到《乘龙梦工厂》的辣妈正传，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 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收听收看了。 稍后回来。 是，还是我太不懂事，岂能捕捉回想3次，睡不着听布拉姆斯，摇篮曲是过时的方式，数羊也是，黑暗中无助换个姿势，我的脑袋快爆炸， 我都已经过了18，怎么还在这样偷偷暗恋他，恋情坑坑巴巴，心事密密老师，学会不想念情书，搜寻生活中挫败念头，若无其事。看不懂话，也读不懂事，我的脑袋快爆炸。 我都已经过了18，怎么还在这样偷偷暗恋他？年轻坑坑巴巴。

龄之后，有可能会有影响，有一点点的口音。但是如果周围有普通话发音标准的，其实这个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 就是其实普通话标不标准这个问题是相对而言的， 对，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 因为坐在咱们主播台上面这些朋友们都是有一甲证书的， 哎， 没办法嘛，因为职业需求嘛，咱们就是干这行的。当然不能说每个人的普通话都必须要说的跟我们一样，这么就是，哎， 每个人普通话都说这么字正腔圆，其实也挺没劲的， 也挺奇怪的。 对 对 对对， 所以相对有一些小口音什么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是你只要不影响沟通就可以了。 嗯哼。另外还有网友说呢，说我正在担心我的孙子两岁了，话说的比较少，父母一个讲中文，一个讲英语，奶奶讲的是越南话，这下我就不担心啦。 这很好啊，就是你想一下子掌握三门语言。 对呀、 啊、其实广东话对于很多的北方地区、甚至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就是一门完全另外的独立的一个语系。 是的， 就像我们无锡话一样。你知道这样有一个特别好的优势，你大学上去上去去住宿了哈， 嗯， 然后一到过年过节给家打电话，想说一些悄悄话，或者想吐槽一下室友最近的不好的习惯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自己的方言啊。 他们听不懂啊。 对呀、啊、你看我们那会儿宿舍六个女孩子，就我一个人说无锡话，还有一个江苏的女孩子说南京话。 嗯， 南京话说快了北方的人会听不懂，但是大部分的语系还 是可以听懂的， 普通话比较接近的、嗯、另外几个都是东北人。他们都没有自己的秘密，只有我有自己的秘密。 很可怜。 我打电话只要一切换成无锡话他们就疯了。 当时我们宿舍也是，我们宿舍有一个女孩是苏州人 啊，苏州话也听不太懂， 完全。所以无锡的你是可以听懂苏州话的吗？ 一点点吧，也不太能听 啊。真的吗？因为他只要一在宿舍打电话我们就很烦，总觉得他有太多的秘密想去知道，但是完全听不懂啊。 是是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放的这个案例呢，其实也是一个苏州的小姑娘、 啊、 她呢今年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学的老师了， 嗯， 教的是西班牙语。 哇， 西班牙语说的非常棒， 很标准 吗？对，非常标准。那他还教学生们讲西班牙语嘛、嗯、同时呢他还在致力于做一件事情，就是去保护维系和重建苏州话的这样一种方言体系。 嗯， 因为咱们很多的方言是没有纸质的流传的，就是口口相传。 对， 加上咱们现在的这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和背景，很多的现在的小朋友们，像我们家乡也是，很多小朋友已经不会说无锡话了。 哦， 这是一件其实细想起来有一点恐怖和遗憾的事情， 有点可惜。 对， 嗯， 毕竟也是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一些传统文化。所以来看一看这个会说西班牙语的苏州小姑娘，她是怎么来重建自己的家乡方言的。 当中的苏州就是小桥流水，但是如果小桥流水边听不到嗲嗲的吴侬软语的话，那么就不算苏州了。所以我想把更多乡音录下来、写下来、留下来。 毛姐，如果写下来的辰光，是在苏州个人书账头的，现在呢，在一个中学里向改书本上去。 那么来自哪里你就可以讲了。我来自比如说 Yo soy China de 苏州，我来自苏州。 我们那个时候出国嘛，基本上遇不到老乡的，一个人在国外的时候就特别想家，就开始想念爸妈的那些唠叨，然后我就开始找一些苏州话的网站，看了很多苏州话的资料之后呢，我就想既然我是学语言的，我为什么就不能把家乡话学学好。然后回来之后真的是从头开始学。 你应该给多洗澡。 我好来多看洗澡。洗澡。 眼中的色的稍微洗进去。 我洗进去。 那上面吃这两个生眼睛。 要少的日子呢 生眼睛没得有水质。这是自己不害。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我自己说的苏州话也是很难听帮的，而我同龄人其实很少有能把这个方言说好的。 等 当时还遇到一个朋友，他在国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只会讲苏州话，结果他在苏州用方言是完全生活不了的。但是不是过了二三十年，那么苏州就没有人再讲闽南语了？我觉得这个特别可怕。 现在是 QQ 相识的，阿姆的口语用来做节约的借贷。那么我们呢，随着我的四大字词，我们拼音站着出来。所以我呢，那个普通话我想起来，生活在这里面上也就是多一点点，还有失去的语言。所以说呢，就是弄来激活一下，激活让自己那个思路。 今天呢，跟大家来讲解一个新的词汇，它的读音是 Webman。 大家来跟我读一下。 在买呢，讲的是困了在当房子的买，农民没耍过精神啊，因为大家也想困感，困累得不得了。 你 啊，阿克的懂吗？ 倒是来的，刚毕业的意思。那刚毕业的是啥意思呢？ 就是这个日子呀，属于不是呀。今天是马来西亚人的个，那么这东南亚才是子女帮我来做个种，做最后个事啊，甚至个种政治个工作个。 做这个说话 我 两个不是工作啊，那么大高呢，才发挥出来个得了，有种唱歌，有种么干人家菜，有种么干农民，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干做最后。 小孩子给他接在这里呢，我正喊我想个扣扣阿呆只能够个改祷告，所以说人家想办法寻这个啥子。 只要有一个人他觉得我这套教材值得，大部分的人他愿意学我这套东西，那我觉得就足够了。世界，所以它会以各种方式来呈现，因为从听觉上的呈现，不就是方言吗？那么我把它保留下来，所以我就把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和这个世界给我的反馈保留下来了。 刚才里面涉及到很多苏州话，听懂了吗？ 看着字幕都很难听懂哎， 有几个词儿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一下苏州话跟无锡话一些区别，包括跟普通话。它里面讲了一个词组，叫词组三个字的 ，为怎么， 对，就是它写成中文的话，就是为，就是火字旁， 嗯， 烧火那个为，灶灶台的灶，猫咪的猫，为怎么。你们光看这三个字肯定是看不懂意思了， 完全想不到。 在无锡话里面叫为怎么。就是语音语调会有一点不 一样。为什么吗？ 它其实这个词组你用普通话翻译过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按照这个字儿念， 不挨边的， 对，没有什么关系。但它其实讲的是我们形容一类人，他每天都无精打采，懒洋洋的窝在那儿，就很没精神，像猫咪一样，有很多猫都是那样懒洋洋的。就是说你懒，但是这个懒，这个为怎么这个词并没有贬义， 嗯。 就只是一个中性词，可贬可褒的一个意思。 那就像咱们平时聊天的时候说，我今天状态很软。 软是北方话，是北京话吗？ 我不清楚哎，已经不知道了。但是 软这个词儿我听过， 对，也是大概这个意思，没有说不好，也没有说很好，就是一个中性词，就是形容 有点赖赖的， 对对，有点懒懒的这样。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在说螃蟹的蟹这个字儿， 嗯， 大家都现在很喜欢在。金秋时节吃大闸蟹，对不对？ 对呀、啊， 所以蟹来自我们那儿呀，阳澄湖，包括我们太湖都有。 我知道你很爱吃螃蟹。 然后“蟹”这个字儿在我们的方言当中，首先在苏州话当中叫哈 哈， 对，在无锡话里面，在无锡话里面叫哈， 嗯， 对，所以就是。稍稍有一些语音 有一点共通点， 对，但是你刚刚说那个哈是不对的，因为吴侬软语讲的是我们的语言是偏软的， 嗯， 我们没有像德语那种就指令性的啊，对对对对，就那种词儿 很温柔， 我们都相对比较软一些，对，这是就是，所以为什么会说那边的 女孩子可能也会相对温柔一些，但是我是个例外。就是跟语言跟她的传统的文化是有关系的。所以刚刚这个视频当中讲到最后一句说"字字乡音留存乡情"，这个事情还是挺让人有感触。 对，这个视频看到最后会觉得很暖心，哎，有点暖暖的，因为就是觉得这个女孩子，你看她普通话说的也很好，然后同时 还会说西班牙语， 还是西班牙语的老师，然后还对自己的家乡有这么深的感情，就让我觉得其实咱们国家的很多的就是方言其实真的应该保留下来。 对，所以我们网友子星说了，他说我支持小朋友必须会方言，他说普通话学习的机器实在是太多了，普通话学习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看电视、音乐、以后上课等等等等都是，而地道的方言其实小时候不会，长大就不见得会。 对， 方言呢是一个人的根，出门在外你不觉得听到和你说一样话的人很亲切吗？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家里老人可以顺其自然地带孩子，原来说什么就说什么。现在好多老人为了子女，憋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不标准不说，更是不自然。 真的是这样，就是尤其刚刚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竟然也对这个事情有改观，哎，而且就是我跟我老公平时出去的时候，经常也是会，如果听到比如收停车费的人可能和他老家是一样的地方，然后就他就会觉得很亲切， 当然 还能和人家盘道那种， 一定可以。我在 特别好， 我在电梯里面遇到一听是就是南方口音、江苏口音的普通话人，我就会说你们是江苏人吧，然后对方就会被我吓一跳，我说我也是，因为我的口音上听不出 他们也会被你吓一跳啊。 他说你是哪儿，我说我是江苏哪哪儿，他又开始攀谈起来，这是一定会有这种感觉的。那好吧，既然我们都已经先行把这个事情已经抛开来说了，同时也要让更多年轻的父母去体谅我们可能说普通话没有那么标准的老年人，那我们也一起来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囧事儿吧。这一趴交给你啊。 生活中囧事其实这样，因为我婆婆她是那种基本上就是不太会说普通话的人，对，因为他老家土生土长是河北邢台的，对，所以他说话，因为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河北那边的口音，因为我也学到目前为止跟他相处了四年没有学太会，但是说话就很奇怪。 但我明白，因为我们家有个亲戚他也是河北那边的，他可能是石家庄离和邢台交界处的地方吧，他平时就是跟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他说的普通话还不错，但他回到自己老家以后就完全进入到那个语言环境以后，他给我打电话我一句都听不懂。 一句都听不懂吗？ 一句都听不懂。我说你等会儿等会儿，你说的什么？你 就是他是有点类似于你刚刚说南京人说方言的时候，他如果速度慢一点的话你可能还能听懂一些，他要是特别快的话根本听不懂。然后目前为止因为我们家孩子还只有一岁两个月，他其实还不太会说什么话，所以还没有牵扯到说奶奶教孩子来就是学说话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家的奶奶是绝对不可能说给你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因为他完全是不会说，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产生一些担忧。 对，所以对于方言的这个看法呢，我们刚才也告诉大家了，你就把方言和普通话当作是两种语言，让孩子去接触。我们这边有调查是这样的，美国儿科学会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在学龄前完全学会并掌握第一种语言后才开始接触第二种语言，学起来其实就会困难一些。 哦， 所以你如果想让他掌握，同时掌握多一些语言的话，最好是同时进行。而且时间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在一岁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黄金期。所以鼓励孩子说双语或者是多语言是孩子受益一生的一个资本和技能。而且通常来说，孩子开始接触两种语言的年龄越小，他就会学的越熟练。就是那个例子是这样子，比如说咱们都是在小学高年级以后开始学英语的，可能有一些咱们的同龄人英语说的也很不错，但是大部分咱们这一代人，咱们的语言结构是中文翻译成英文，咱们经常做那个练习，中译英，英译中。就中文到了我脑子里，我要想英文，然后再说出来。 对， 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是， 而如果他同时发展语言的话，他不需要这个转化的过程。 哦， 他是脱口而出的，近乎于脱口而出。 很棒啊！所以我现在就不是很担心了。 所以咱们错过了那个黄金期，不要让自己的孩子错过这个黄金期。 对，反正现在就是我们家存在的问题就是，我婆婆讲话，就是孩子奶奶讲话，你大概能听懂，但它音会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干嘛呀？ 咱们平时可能这么问，然后可能河北话说话就是干嘛哎，就这种 啊，有点 这种 语调不一样， 对，语调不一样。或者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叫暖暖，然后比如说你就叫他暖暖，你过来呀，怎么怎么样，然后如果奶奶叫他就会说暖暖，就这样，就是只是语音的不太一样。 那你有观察到孩子在接受你们标准普通话的指令和接受奶奶形态化的指令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反应吗？ 完全没有哎。 所以啊，他切换得很好啊， 说明他虽然还不会说话，但是已经可以切换了，对不对？ 他已经有形态方言和普通话的两种能力了呀。 但他有的时候对奶奶不太友善。 那是你需要跟他好好谈一谈的问题。我们接下来也来看一下哈，这个龙应台大家很熟悉很喜欢的一位作家，他有一本书，相信很多的父母都会去阅读一下，叫做孩子你慢慢来。这一本书当中描述了自己儿子安德烈的语言的培养过程。他说安安的妈妈呢一直用普通话和孩子说话，那爸爸呢用德语和安安说话，爸爸和妈妈彼此之间呢会说英语，你想他们家三种语言德语英语和普通话，但是没有人教他儿子讲过英语。一家人呢住在瑞士，瑞士又是一个多语言国家，对吧，法语德语都会有。安安在幼稚园里跟老师和小朋友说的是瑞士当地还有自己的方言，说的是瑞士话。结果安安的语言天赋就这样被激发出来了。文章当中龙应台是这么说的，说迎面走来一只腊肠狗，短的不能再短的四肢，撑着圆筒似的长条身体，肚子几乎要擦着地面。华安指着狗仰头问妈妈那是什么，妈妈说腊肠狗，安安就含糊地念了一下鸭肠狗，满意了又仰头问爸爸 das，后面这个德语我就不会说了啊，他说意思就是腊肠狗吧。然后安安点点头，在他心中这世界上一草一木任何东西都同时有几个不同的名字，会跑的两个轮子妈妈说是脚踏车，爸爸叫他德语的脚踏车，幼稚园的苏珊 瑞士的脚踏车， 对，瑞士语言的脚踏车。那安安呢也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每一回认识到新的物品有新的邂逅的时候，他要问三遍， 天哪， 然后同时记住一样东西的三种答案， 我觉得很酷哎， 是不是？ 对， 就是咱们现在在讲究，就是当代的年轻人的带宽越来越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融会贯通的一个案例。咱们小的时候写作业，妈妈会千叮咛万嘱咐说一定要专心致志。干什么的时候你就只能干一件事情，写作业就是写作业，不能干别的。小人书不能看，手机不能玩，电视不能看。但你现在如果你留心观察，或者你去接触一些00后10后的小朋友，你会发现 同时在做好几件事情， 他们成绩很好， 都做得很不错呀， 并不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边写作业一边看电视，电视上面还有弹幕，那个电视还是倍速的， 这就是带宽变得很宽。 所以现在的孩子因为他同时接触的东西太多了，他带宽就是比咱们宽。 就像咱们小的时候，就像是以前最早期的那种一兆的宽带，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好 100兆200兆。 对， 所以一定要用一个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样一件事情， 反而会让孩子多多的接触这些东西，千万不要说去阻碍他，或者是担心什么。其实孩子的能力要比咱们想象当中要高很多很多。 对，尽可能的去激发他们的语言的天赋，在他们一岁之前，或者他们还7岁之前，都是一个好机会。 所以你会教马修说无锡话吗？ 会啊，会啊，会啊！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很棒。 无锡话以后可以当密码用啊。 对呀、 啊。关于方言和你家孩子学说话那点事儿哈，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也可以通过 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收听收看到今天的这一期辣妈正传啦。 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了，在下一个半点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趁年

活力酒吧微信这新浪微博这个平台上面，今天有很多 level 很高的一些网友在看我们的视频，比如说男爵贵族 baby 华来捧场了，欢迎欢迎，还有很多就是朋友都陆续的进来，因为会被刷跑，什么祝肯顾言进入直播间等等，欢迎大家通过两路的视频直播平台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说方言对于孩子的语言系统到底有没有影响呢？其实已经告诉你们了，没有什么影响，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让他在尽可能小的年纪当中去多方面的接触语言这件事情。那么当然在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势必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和一些注意事项， 会的。 那接下来就要跟各位说一说了，有方言或者是有多种语言的家庭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首先就要讲到的是一个人尽量说一种语言，比如我们俩是一对 CP， 我是爸爸你是妈妈，好不好？ OK， 那你是说普通话的，我是说无锡话的，那么妈妈你就只说普通话，你不要又说普通话又说无锡话。那我呢，最好就只说无锡话，也不要去憋什么蹩脚的普通话了， 这样会给孩子造成一些困扰。 混淆，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教孩子一些简单的英语的语言的话，那他会混淆吗？那你就是普通话跟英语就是两种语言啊。 但是你可以去跟他解释，但是平时日常跟他交流的时候你就不要过多的再去给他参入你这个人的第二种语言了。因为刚才我们在第二个时段当中看到那个 TED 演讲当中也讲到，小婴儿对于语言的辨认，他首先是通过语音的辨认，就是这个声音来自于我熟悉的哪一个人。如果我妈妈天天跟我说日语，我可能就会对日语很敏感，天天跟我说英语，我就会对英语很敏感。他是做一个数据统计的，所以你让他同时对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语言的一个语言包括语音的一个清晰的定位。这个声音传来的时候就是教我无锡话的，这个声音传来的时候就是教我英语的，这个声音传来的时候就是跟我说普通话的。这样他对于建立他自己的一个体系会更有帮助。 那也并没有那么天才啊，不是说小孩子是语言的天才吗？那就应该一个人说三四五六七八种他都能辨别出来啊。 你在嫉妒小朋友的天分。这是首先第一个注意点哈，一个人尽量说一种语言。 是的， 接下来就是 第二种， 对，直接交流会胜过音频和视频。现在很多辣妈姑爸们觉得哇，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陪孩子，学英语怎么办？连带他去上课的时间都没有，什么早教班啊，什么外教课，没有时间。来吧，小猪佩奇英文版， 对啊， 一百你就看吧， 纯正的伦敦音呢， 天天看，天天看个十几二十遍的，对吧？把每一季都看好几遍。这个我们刚刚在那一段 TED 的演讲里面也讲到了，给小婴儿放音视频的效果远远要比真人跟他去交流效果差很多。 对，他那个视频里面好像说的是用音视频的效果来教小孩子学另一种语言，好像是统计出来没有什么效果， 并没有什么帮助。 对，这个这一点让我觉得很失望哎。因为我就是经常给孩子看英文版的小猪佩奇，还觉得自己很先进，看我都给他看纯正的伦敦音的小猪佩奇。 但是很好玩的一点是，很多小朋友可能现在都在看小猪佩奇英文版，你会发现不管他们多大年纪，可能很小一岁以下不会说话的宝宝，他们对于动画片的一些情节是会有反应的。 会吗？ 会。 你家孩子又会有什么反应？ 会有反应，就会嘲笑小猪佩奇。小猪佩奇摔倒了呀，乔治哭了呀，他会直给我说就会有这种反应。 天 哪，他会笑，他会捂眼睛，就会各种各样的很奇怪的反应。 对，所以这也是说明每个月龄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家孩子现在还没有那么高级的反应，他可能就是会看到那个音乐响起来他会很开心，对，他会一直摆手跟他打招呼，但是还没有能够嘲笑的这个本领。 但是你有跟我讲过说他已经对里面的情节和人物已经记忆很深刻了。 会，他会见到小猪佩奇的爸爸就喊爸，然后因为我们家有全套的那个小猪佩奇的玩偶，所以有一天阿姨跟我说了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她夜里起来吃奶的时候，然后看到了小猪佩奇的那个猪爸爸 Daddy Pig， 对 Daddy Pig， 然后她就一直抱着那个爸爸，爸爸爸。 亲爸爸表示很伤心。这是每个小朋友对于就是这种应该怎么说，就是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形象的不同的一些反应， 很可爱。然后我们就要一直跟他讲那几天就很有意思，就一直跟他讲说暖暖你不要这样，这个是小猪佩奇的爸爸，不是你的爸爸。 他其实也知道他是小猪佩奇的爸爸，但是小猪佩奇的他不会说， 是 所以他省略了前面的五个字。这是第二个注意点哈，多语言家庭当中如果交流起来的话，一定是人和人直接的交流，不要用，不要过多的依赖于音频和视频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和方式哈。 是的， 接下来呢就是多多鼓励孩子这一点，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孩子在多语言环境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面会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卡顿，或者说他语言在做一个交接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时差，这个时候你不要嘲笑他，或者你也不要训斥他，因为会给孩子留下一定的心理阴影。 是， 这时候更多的是鼓励，你就告诉他说对的，是可以这样说，或者你可以强化他正确的发音应该是什么。 对，孩子其实对于这种事情会很敏感，你不要看一岁出头的小孩子可能不太会讲话，但是他可能真的会因为大人的一些什么嘲笑的反应，然后自己会有点受伤。 对，而且这个幼时埋下的心理阴影是有可能跟一辈子的， 很严重。因为很多电影里面演到就是长大了之后心理有问题的一些孩子，都是 缺陷， 对，都是小的时候会有童年阴影的， 就他自己意识不到小时候受到什么样的阴影，就是或者咱们也不觉得说那是阴影，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可是当这个事情慢慢的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像滚雪球一样越长越滚越大以后，影响到他成年生活的一些行为的时候，有些人他就会求助心理医生。 是的， 有些心理医生用一些手段去用催眠也好，或者是交谈也好，最后挖出来那个根源 就是你小的时候的某一件事情， 医生怒吼，或者是某一句嘲笑，或者是冷眼， 尤其是孩子三岁之前，很多人会说三岁之前小孩不记事没关系啊，但是我觉得他三岁之后记事了之后的事情的性还有他的性格的发展跟三岁之前都有很大关系的。 现在有很多的育儿书都会说三岁之前是孩子最重要的， 对， 人生的那三年 很重要。 对，那关于语言这一段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段这个比较相对严谨一些的这个解释哈。当孩子词汇储备不够，就会出现说话晚、说话慢、嘴跟不上脑子、表达不清楚的情况，就是所谓的语言倒退。那孩子呢会更熟悉其中的某一种语言，有时候讲一种的时候也会混入另外一种语言的词汇，但是过一段时间孩子就会明白两种语言的不同，就像刚刚龙应台家的孩子一样，他就会顺理成章的认为每一样东西都是有三个名字的，中文名字、瑞士语的名字，还有德语的名字，还有英语的名字，有四个名字。 他是需要有一段时，有一个小段时间让他自己反应过来这个事儿， 去捋顺啊，有这么几条这个道路是可以同时去呼唤这个东西的名字的。所以呢，孩子会明白几种语言的不同，也可以很好的去区分、运用、交流。所以长期来看呢，孩子会有一个更擅长的一类语言，但是这个是用过他自己的长期的一个生活和脑子当中的这个一个处理去自行的选择的， 可能还是用的最多的那个语言是最擅长的。 对， 但是其他的应该也是，如果一直有接触的话也是会同步的发展着， 没错。所以呢，我们也想通过这一期的节目哈，来告诉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那头的辣妈酷爸们一个原理和准则，就是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语言小天才。 大家千万不要担心说孩子从小听到了家里长辈的一些方言啊就会影响到孩子，其实并不会这样的。 对，好吧，那么我们在今天潮流梦工厂辣妈正正的节目最后呢，也要再次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的辣妈代表也是气象主播王毅带给大家的气象的提示，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辣妈说天气。 再回来过春节也不迟。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泰国北部的一朵玫瑰——清迈。 清迈的二月还处于干季，雨水不多，不过气温不低，阳光充足，去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和防晒的准备。二月平均最高气温大概会在30度上下，平均最低气温15度左右。 小城清迈适合年轻人冒险，也适合老人和孩子休闲。先来说一下冒险，那一定要说的是丛林飞跃，顺着铁索从一棵树滑翔到另一棵树，在丛林高处就像泰山一样荡来荡去，那真的是刺激到不行。再加上动辄就数十米的垂直下降，哇，尖叫指数真的要爆表了。再来说点适合孩子的，比方说夜间动物园，可以在夜里坐上动物园的小车，去和狮子、老虎、长颈鹿来一个亲密接触，既神秘又新奇。另外呢，还有在大象营里给大象洗澡、看大象表演等各种和大象亲近的活动，小朋友一定会开心到爆。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在清迈古城里参观大大小小各种寺庙，在夜市里逛吃逛吃买买买，然后有时间再来享受一下正宗的泰式按摩，这难道不就是度假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吗？ 好，那说到这里呢，想必大家这个假期已经计划好了要去哪里，不管去哪里总是要吃好喝好玩好。祝大家节日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我们的气象主播辣妈代表王毅。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因为刚刚一直在讲语言这个事情嘛，所以有很多的互动，我们要一一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讲到有的孩子，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是语言小天才哈，可以同时去进行几种语言的培育。那有一些孩子，像我们家孩子1岁7个月了，也不太会说话。 我们家孩子也不会说。 你们1岁4个月嘛，还3个月嘛，2个月，等于是1岁多一点，还没有到1岁半嘛，所以这个还算正常。有的人会说，哎，你们家孩子怎么还不会说话？但是我并不着急，我觉得每个孩子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节奏和时间点， 不用着急。 对，但是这边呢，就有会说话的宝宝，吃可爱长大的胖羊，他是这位宝宝的妈妈，他说会说话的娃简直烦死了。我们家孩子1岁3个月的时候就会指使人干这干那的，每天从早上5点半开始就妈妈起床。妈妈下床，妈妈煮鸡蛋，妈妈包鸡蛋，妈妈拿糖，妈妈拿鱼干油，妈妈拿维生素。好烦呀，感觉有一个盒在你旁边念经。妈妈拉臭臭，妈妈擦屁股。总之是把我指示的团团转，简直了。不答应他就是我爱妈妈，亲亲妈妈。怎么样，有招吧，根本无法让人抗拒啊。 对啊，就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耍赖。但是其实我想跟这位妈妈分享的是，虽然我们家孩子1岁2个多月，但是他不会说话，但是他也是会给你一些这种提示。就比如说他不会说话，早上起来可能到了固定的时间，他就会到你的房间门口敲门。 嗯哼， 他就会喊啊，就这样，就一直喊到你起为止。 嗯哼， 他才会满意。 嗯哼， 对， 这个我明白。因为我们家孩子现在也是，就是感觉他除了不会说话，别的什么都感觉得到。 对，他的脑子是跟得上的，但他嘴还不会说而已。 对，他就是所有都是比如说阿姨打扫卫生有一点水没有擦干净，他就会拽着阿姨 很烦人。 然后吃饭的时候他坐上了自己的餐桌椅，然后就要指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我太有共鸣了。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她是那种很火爆的女生的性格，她坐不住，她在她的小餐椅上面，她就会看着那个桌子上一桌子菜，然后她面前只有那么小小的一摊，她会很烦，她觉得凭什么这样对我？怎么你们吃的那么好？然后她会指着桌子上的菜，她就想要拿，然后我说暖暖，你是想要吃那个吗？她说就这样。而且他最近迷恋看那个小猪佩奇之后，他就会一走到电视那一方向，他就会找遥控器递给我，而且他会递两个，因为他知道要看小猪佩奇需要两个遥控器。我说你是想要看动画片吗？而且重点是，他如果你给他看了一个，比如他现在现阶段不想看的，他都会再把遥控器递给你，然后你问他暖暖你是想换台吗？ 还选集， 对，他要换台，他不想看这一集，很可怕。 所以即使是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有拉妈哭爸的孩子，跟我们家孩子情况一样，有点说话偏晚的话，也没有关系，不用太过着急。 他可能先发育别的地儿， 对， 比如袁一家的孩子四肢发达 发展的非常好，是一个小舞王 ，Dancing King 就是他了。 有机会可以在节目里放一下他儿子跳舞的画面， 非常魔性了，可以说。当然也有一些小的提示，就是有一些家长觉得说吃东西这个事情对孩子语言发育好像并没有什么太硬性的一个必然的关联， 没有吧？ 但其实不是的，如果你给他的一些准备的辅食和吃的东西太过细致、太过软，只让他吃糊，不让他咀嚼的话，其实是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他语言的一个发育，就是他说话发音，他那个唇齿力度是都会受影响的。 哦，真的。 所以提示家长们，就他如果已经开始长出牙了， 就可以咬一些东西了， 一定要让他去咀嚼，和去咬，去啃东西。 所以虽然吃东西跟说话这个行为都是相辅相成的， 你如果没有牙，说话是不是会漏风？ 对， 是道理是一样的。对，所以一定要去练那个牙口，那个咬合的这个状态，一定是要给宝宝有这样锻炼的机会的。 嗯， 好吧，提示就是那么多了，希望你们家宝宝所有人宝宝都是能说会道的语言小天才， 哎， 然后一张口都是十种语言以上的， 是的， 包括中国的很多方言啊。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在这儿呢我和小雨要代表潮流梦工厂，包括青年广播 FM982 的所有的主持人，包括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祝大家新年快乐， 狗年旺旺。 哎，现在发那个什么狗年事业旺旺之类的，在微信上面还可以跳出很多小狗来， 很可爱，而且好像发不同的话是跳出不同样子的小狗。 现在我们已经集齐了哈士奇和一种白黄相间的中华田园犬， 对， 大家可以多多试一下哈， 看还能不能出什么其他的更吉祥的狗出来。 好了，今儿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为你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拜拜 拜拜， 年后见喽，拜拜。 Every kiss is a door. Can I knock on yours? Can we knock a little more? If a touch is a key, keep on twisting, keep on locking, keep on turning me. Let me in. I wanna be closer to you, let you under my skin. If I let you in, you gotta be careful with it. Let me tell you again. Hey, love so soft, you ain't had nothing softer. Break it, then you buy it, and it's sure gonna cost you. Love so soft that you can't rub off. You gon' love it if you try it. Got your hook, now you're caught. 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